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一块来跟大家说说有雪的地方啊，我们北京偶尔也有雪。那然后过一阵呢，我们开冬奥会。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很多这个爱滑雪的朋友，哎呀，都是挺遗憾的。因为咱们那个崇礼赛区现在因为要开始备战咱们的冬奥会了，大多数的雪场已经不对游客开放了，所以咱们最近有很多想去崇礼滑雪的朋友，可能您就得稍微等一等了。但是除了崇礼，咱们其实还有很多地方雪都是非常好的。咱们北京周边这些滑雪场现在也都挺不错的。当然今天咱们跟大家说的不是北京周边了，那就再往北走一点了，走到咱们传统的，大家一提到冬天就想去玩的咱们东北那嘎的啊。今天跟大家说说长白山附近咱们玩点什么。今天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哈，我们的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来。包子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包子今天那个刚从这个长白山回来，时间不太长是不是？味儿都改了， 感觉北京怎么这么暖和呢？ 去过几次长白山了，包子？ 这个说实话，人生第一次去东北 啊！真的，你之前没去过东北？ 从来就是我这个， 你作为一个旅行达人，你忽略了我国版图上这么大一块，合适吗？ 这就剩这么一小店了吧？就是因为，而且我这次本来计划的就是这个黑吉辽这一趟，就都给去了嘛。然后呢，结果也是因为这个突发的疫情，结果所以没办法，就是临时改道的长白山。本来想的是走一个更野的，就是从呼伦贝尔直接干到漠河。 是 对，这一下就干到鸡脑袋上了嘛，就咱那个版图那个大公鸡那鸡脑袋上去了。然后结果也是因为突然的情况，所以没办法，就临时改道的去的吉林。没有这个比较安全，然后呢也是各种原因吧，也能入返京。然后就去了长白山，然后也去了整个吉林这一趟嘛，基本上就吉林的东部就全玩了一圈。 吉林东边是哪几个城市？ 它主要其实首先是吉林市，就是从长春出来，就是吉林省有一个吉林市。 对。 然后吉林市最近我看朋友圈还挺火的，我基本上有很多朋友都在那边。那个现在他那儿有一个叫松花湖，特别 火，还那个树挂啊。 对，不是那边，还不是树挂，是在另外一个地儿。那地儿专门有个叫雾凇岛的地儿。就是你听这名字 对， 就透着那么忽悠， 感觉就正宗。 结果去了以后发现你在这儿，就算你拍不到雾凇啊，你住在当地那种民宿的那农家院的老板家里啊，墙上都有这个照片，你都可以拍一张， 可以买走，是假装是 自己，可以翻拍一张，反正 传个原图给我不行吗？ 对，就人家就挂墙上，反正然后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是看雾凇的，然后呢去这个松花湖那边就滑雪，然后再往这个长白山去的话，长白山这一带整个就是分西坡呀，然后北坡呀，然后我当时其实去之前我一直有个就是小小的疑惑，就是为什么大家跟我说的时候都说这个西坡和北坡，我是为什么没有人去东坡和南坡？后来去 南坡没有雪， 没有，南坡是朝鲜 过去了， 终于是怎么回事？我终于知道了就是那边是就是 人家国家了啊！ 对，咱过不去所以难怪没有景区推这个南坡东坡没有那边就是整个过来差不多。就是到了顶上那块是个天池嘛，然后天池的那边 就归人家国境了。 对，实际上就它就是类似于一个界湖之类的，还挺有意思。然后爬到上面以后，也感受了一把那个风那就我就非常形容的，就是非常形象的说吧，就是感觉跟抽大嘴巴子似的。对，这大嘴巴子风确实是 抽的有点 就是这么凛冽是吧？ 哎，有点爽，哎，就是它的感觉呢，是一种怎么形容呢？就是我当时感觉啊，得有十几级风， 哦，十几级， 就是因为你要正着吧，就是抽大嘴巴子，你要倒着呢，就感觉后边有一只大手推着你往前走， 哎呦， 就那种感觉。然后你书包放地上，马上就给你掀翻了。我那书包里有东西啊，马上就给你掀翻了。 那种早晨在那个一号线地铁的感觉， 那是人流，这是气流。 对对对， 哎，这个力量更强大，因为大自然嘛。 嗯嗯、 所以我当时呢，就是我的感觉体感大概在十一级、十二级的这种大风。后来跟那个当时那个景区工作人员就聊了一下， 嗯， 我说咱这每天在这站着，这多辛苦啊！我说这十几级大风，你们。 嗯 不怕吗？ 对， 人家说这才六级， 这才六。 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说不可能， 啊、 我说这、嗯、我说这种风，我感觉过 啊， 我说这最少得有十级 啊， 我说这种六级，北京就刮五六级风也经常的事儿，我也没有被推着走。 北京有五六级风吗？ 有啊， 少吧， 也就是，但是刮大风的时候咱也赶上过嘛， 啊、 对吧？刮五六级风，咱骑自行车也是能骑得动的， 嗯、 说实话、 嗯。 但是我说这个为什么？人家说是因为、 嗯、高处不胜寒。 哎，这个地方是因为一种什么这个地理现象，反正挺神奇的，就是因为一个是海拔高，再一个就是这中间呢，它的那个叫什么过什么气流量，反正就比较大的那种感觉吧。就是底下六级风，你感觉你能骑自行车，这上面六级风同样的风。 啊， 就给你刮的就不行了 啊！那说明人家工作人员更辛苦，这个定力一定得特别好。 那对， 得有气功，感觉 他们那 缩的地上， 那大衣穿的都跟个墩儿似的 啊， 就直接就吸在那儿了、 哦。你长期那么吹，也受不了，是吧？嗯， 他们这个景区还是挺负责这个安全，还是挺有把控的。 嗯， 我说那要是真十级风的话，还不得把人刮下去？ 嗯， 人家说这要十级风，你根本上不来， 就不让你上去了。 对，那景区就封了。 啊、对， 所以很多的这些朋友去长白山，我听说没看到天池啊什么的。 嗯， 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些原因。 嗯， 就是最近可能是有疫情防控的原因，之前基本上主要是 天气 啊，这个雨雪太大了，然后风。太大了， 嗯， 都不让上。 对，这在雪山很常见，嗯，好多的雪山都是因为天气大家上不去，也得看缘分嘛。这好多时候也这么说嘛。 这种确实是真的得看缘分。看天池呢，是基本上到它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然后而且我听说啊，因为我那天上的是北坡，我听说上西坡可能看得更好看一些， 嗯、 就是那个天池看得更全一些。北坡实际上是一个微型的那么一个风口 哦。 所以 主要是去抽大嘴巴子， 对，主要就是被抽了一下， 去自抽， 就是凛冽了一下，然后光看了这个，感受到凛冽， 嗯， 然后没感觉到那个湖有多大，但是据说那个好像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湖。 哦，为什么没从西坡上去？ 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 然后只能走一边。 我们去之前，然后就闹了个小插曲， 嗯， 就是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他当地说，哎，要48小时核酸。然后我们就不知道，说那你网上也没有说呀， 嗯、 啊，买购票的人没说，然后反正经过了一番争执，最后结果就是， 嗯， 我们还得 上 核酸，所以两天以后 争不赢， 哎，争不赢，没办法。然后呢，我就是那没办法呀，那就怎么办？就做核酸， 嗯， 然后两天以后再重新再回来，然后就去了北坡。 啊、当地没有那种加急的嘛，两个小时就出的那种。 当地连医院都很难找。 哦，真的啊、哦， 还两个小时加急。我们在这个当时有个地儿叫抚松镇吧， 嗯， 啊，还是叫抚松湖啊。然后反正那个小镇子上，就是你在网上都搜不着有关相关在哪儿能做核酸检测的，都是谁发了个点评，谁发了条留言，全是这种只言片语。然后最后我们在烧烤店跟老板直接聊了一下， 老板说我们家就能做， 老板非常确定的告诉我们县医院就能做 啊。 然后我们在网上再继续查县医院，没有这条线索， 哦，没有县医院， 连县医院在哪儿都不知道。 哦，再回去问， 对，就是当着老板面查的，然后老板就说在什么什么位置，就是这条线索就非常艰难的推进了 啊。 然后第二天终于去了，到了以后果然 确实能做， 就因为当地人就最近都在做嘛，哎，确实能做，而且呢线索靠谱，但是。我们说什么时间出结果 啊？不知道， 人家表示不知道，并且表示呢，24个小时可能得有点悬， 啊、 所以我们说啊，你们这个医院，你 这个这么慢吗？现在核酸不都很快就出结果？我看也没什么人排队。人说是啊，没什么人排队 啊。 但是你核酸结果，我们得送到长春做去。 对对对 啊，所以我们想啊，主要是通勤时间。 对对，很有可能。 所以我们的核酸实际上是当天出来的，但是我们第二天也不敢安排 哦， 因为万一人家说这二十四小时，人家不敢打保票 哦， 对吧？万一路上堵车了， 不是现在都是那个。给你电子结果吗？ 啊，对啊，但是问题是，如果他没出来呢？我们第二天拿着没有核酸，我们要去景区， 进不去， 又不让进呢， 啊、 所以就多安排了两天 啊。 两天以后又去了这个北坡， 这两天你干了点啥？ 两天呢，去了这个长白山地区呢，其实玩的还挺多的， 嗯、 有这个漂流 哦。冬天漂流， 哎呦，冬天漂流， 冰瀑漂流， 特别舒爽， 真的吗？ 真的特别爽，就是爽到透心凉。而且呢，我发现就是开始我们有一部分人，他给你一个那种就是打鱼人穿的那种大皮裤子， 嗯， 底下是那种跟雨靴接到一起的那种， 嗯， 就是大皮裤子，然后呢背带裤一直提到胸口， 哦，我知道， 你进到那个水里不就不会进水吗？ 啊、 哎。然后在皮裤里边咱肯定得穿点什么保暖老棉裤 啊, 啊保暖内衣啊什么的、 啊、 对吧都得穿。然后呢上边外里边你肯定得穿个抓绒哎保暖。然后呢穿上这个以后我们是当时为了耍帅 嗯 就把这羽绒服啊套在这个大这叫什么这一体渔夫裤的外头了 啊。 它等于里边是个背带嘛， 啊、 然后我在外边套上羽绒服，把这拉锁一拉。 啊、 这样呢，我们是为了耍帅，因为那东西有的人 不好看， 对，有的人是觉得就那样，一个是为了保暖，他一个也听说会被弄湿嘛，他、 嗯、 羽绒服也比较金贵，他就把这羽绒服也塞里头 了。啊， 后来事实证明呢， 应该塞里头， 不应该塞里头。 啊、 我们这耍帅的就歪打正着了。 啊， 所有的把羽绒服塞到里头的过，因为他那个漂流开始特别缓，到后边有两三个那种。就跟小瀑布似的， 啊、 特别急，那种急、 啊、 急滩 啊， 过了那个急滩，很容易那水就从上面就灌进去了 啊 啊啊！你想这冷冷的冰雨在你身上 胡乱 的 拍 啊，这家伙直接从上面 灌到了裤裆里， 灌到裤裆里，直接就掉脚里， 啊、 就掉到脚那鞋里头了 哦。 所以说，就从上面到下的你就一身透身凉了 哦。 我们这些衣服呢，虽然 在外头的， 哎，衣服在外头，它从上面都灌不进去。 哦，但是衣服也湿了， 衣服湿了没关系啊，就是说我这一件大衣干湿了，总比我里边所有的内衣都干湿了、 哦、 这个强， 对对对， 所以最后发现所有上他浑身抖的、 啊、 抖如筛糠、 啊、 都是把那羽绒服塞在那鱼裤里了， 所以你看这个还是得长得帅，长得帅啊，他那个时刻注意自己形象就会避免很多问题，那些已经放弃形象的你看是不是， 主要是有的人那个羽绒服啊比较看着那颜色啊，他比较一看就是很鲜亮那种， 啊啊 他可能怕踩在那做那皮筏子里头、 啊、 给蹭脏了什么的， 哦哦哦， 像我们这都 有偶像包袱， 对、 啊、 人家有衣服包袱、 啊、 我们是偶像包袱、 啊、 哎，结果发现歪打正着了、 嗯、 就玩了这个漂流，然后呢拍了两天这个露营， 嗯， 哎，在那个长白山底下呢有一种叫红松林， 嗯， 这个野生的原始的红松林是中国独有的，并且就是据说只有长白山那一带，因为长白山我才知道是个活 火山， 嗯、 哦、我以前就这真是第一次去啊，然后哎觉得挺神奇，然后发现这种红松林原始的野生红松林现在只有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在长白山一带有大片的， 嗯， 然后就在这红松林旁边扎个营吧，然后拍个照啊，然后去。当然露营，说实话就是 太冷了， 太冷了，最后还不如住酒店。 那肯定的呀，你露营，你小帐篷，那根本不保暖呀。 所以这个我现在也知道了，很多这些网上那些流传出来的，哎呀，冬天啊，在雪地上，哎，一个露营，哎，一杯手冲咖啡，也就那杯手冲咖啡的时间，哎，拍完了呢就。 赶紧走， 哎，就收拾了。 大多数的照片我觉得都是这么出来的， 对， 是不是真住，以咱们现在的人的这个适应生存能力，我觉得很难很难，你得适应多长时间能适应，有没有命能适应到适应了， 对，在那边还真是就是那真是不能跟大自然那么去对抗、 嗯、 我这几天我发那个朋友圈，我一直有这么个疑问，我说我去了这几年啊，我去了西北可能五省啊、 嗯、 来回不下十几趟，我得去了二十几趟， 嗯， 然后东北一次没去过， 嗯， 所以这次我去东北我一直有个疑问啊，到底是西北冷还是东北冷， 哦，这次呢 都冷 都冷 哎，这个 这个 这还用问吗？问完了以后觉得自己 求证一下吧，求证一下吧。 好嘞，好嘞， 这个小马过河的精神啊，求证一下。而且呢，因为很多朋友我知道的，我身边大多数朋友都去过东北，而且去过很多很多次啊，就是一说谁还没去过东北啊？ 真的， 哎，我没去过，就是对。但是呢，我一说啊，谁还没去过西北？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没去过 西北，没去过的人真的挺多的。 新疆其实很多人都没去过，尤其是北京的朋友，我发现。 但是东北真是北京的朋友，我觉得好像都去过， 可能因为离得近吧。 而且咱们现在那个星火站开了，去沈阳两个半小时， 高铁。然后原来没高铁，实际上那个京沈最早刚开始叫京沈高速的时候， 对、 就已经能通沈阳了。后来一直叫，现在修到京哈了， 对 吧？对 啊，我觉得起码沈阳、哈尔滨，大家还是常去的。 对，而且哈尔滨旅游也还 原来看什么冰雪大世界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去那边， 一到冬天都会有， 对吧？ 我那时候主要是因为怕冷。 沈阳的洗浴中心，那就全国驰名。 对对对对， 是不是都去那边泡泡澡，吃点小烧烤？ 我听说那个，我听沈阳当地朋友说了，就是说来了，如果真朋友，他一定会带你去泡澡。 那肯定的呀！ 我开始老觉得你什么，你就来泡澡，你这来就赤诚相见的， 太棒了，真的。 就是后来发现啊，当地这个文化就是这样的 啊。 而且东三省，我哈尔滨没去不好说啊，但是这个沈阳跟就是辽宁跟 吉林 吧。 啊， 去了还真就是烧烤和泡澡文化。 那当然了，烤鸡架。 对， 您没吃过吗？没吃吗？这次 沈阳烤在长春也有。 哎呦，我跟你说，真是太棒了！而且人家的那个洗浴中心，已经早就突破了你对于洗浴中心的那个固有概念。咱们老觉得洗浴中心就是泡一泡、搓一搓，顶多给你打段架子鼓，是不是？ 啊， 人家现在沈阳那边厉害的洗浴中心进去以后，各种什么北欧什么风，里边甚至还有自习室，有图书馆， 还能上自习。 有很多大学生，这不是大学生了，高中生 啊， 人家在那儿泡完澡以后，在那儿上一天自习。而且你一进去，你一看那个环境，和你原来想象的澡堂子就是两回事儿，就是人家那个装修，你就觉得是一个北欧的豪华酒店的那个感觉， 嚯， 特别特别洋气。你改天你自己上网搜一搜，就是沈阳的洗浴中心。 那我得去泡一泡呀，我 太棒了，我们已经设计了好几趟了。叫三天四晚泡秃噜皮之旅，我们早就想好了，在里头吃喝住玩一套，你在里头待一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哇，那就连住宿其实都不用， 住宿不用，你在里头就能住 啊。 然后他那里头还有各种玩的东西，你还可以在那儿打麻将、下棋， 哇， 然后还有游戏机 啊， 这些咱们北京现在很多洗浴的地方也渐渐在学啊。 啊， 那但是你在里头待一天一点问题都没有，过夜就加一点钱，咱们北京也能过夜。 这因为北京的感觉还是你进去就是洗澡的，然后顶多就是管顿饭。 你现在 就是这种固有的 包子，你作为一个旅行达人呀，你在这一块上 去泡一下， 明显的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现在泡澡真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了，好多朋友都在那儿聚会，包括家庭，就是大家泡完以后，他都会有一个公共区域吧。那个公共区域很多都是，比如有几个餐厅，你可以在那儿吃饭，这是最简单的。还有的那个各种棋牌、游艺，包括他会有很多躺的、沙发的，有很多公共空间，就你自己带副牌在那儿玩一会儿，自己在那儿聊一会儿。都行，然后中间还有那个桑拿的那个屋子，包括还有什么什么那叫什么时尚岩盘还是什么那种各种各样的服务， 弄得跟芬兰浴似的。 你自己在那儿啊，待一天不会无聊，而且你待一会儿睡一会儿，待一会儿睡一会儿，你睡一会儿还可以再去泡一会儿。 我老想着就这样的，难道不会泡秃噜皮吗？ 当然会了，也没有人一直泡，但是我就跟你说。现在的这个洗浴中心的概念已经和咱们小时候去的那个公共澡堂已经完全是两回事，有机会我带你见识一下。 哦， 改天我那个 期待你的， 我把那个沈阳的那个旅行团加上你。好， 可以可以， 咱们上半时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下半时段咱们继续让包子给大家介绍长白山啊，好多朋友也在这儿跟我们互动了，说，长白山附近玩啥？玩就是天池瀑布、二道河，吃点延吉冷面，一看你就去过，非常上道啊！咱们也是收拾休息，一会儿回来。 大大的梦想。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请来了我们的旅行达人啊，超级小包子，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长白山。来，我们小包子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嗯，这儿有一位朋友说，这个长白山附近我可去过好几回，温泉呀、天池啊，都去过，感觉哎呀太好了，每次都有新的体会。说一次感觉那个湖水碧蓝碧蓝的，还有一次是雪景，说这个长白山一定得常来。说我在那儿听过一句话叫长白山长白来，说得看人品。小包子这次人品还不错，上去了。 对，白来了一次 啊， 第二次没白来。 对对对对对， 我们也是付出了代价的。 对，咱们接着让小包子说，他因为要做核酸嘛，到那儿要支持人家的工作，这个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到那儿，那就多出了两天时间，得在山下转一转。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些一些小小的景点玩的地儿，其他的小包子这两天还干了点啥？ 其他的主要就是 吃 吧， 吃了点 什么，太了解我了 啊！ 哎呀， 各种冷面。 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啊，这个延吉什么冷面，我去之前呢，因为我其实对那边没太大概念，然后呢，我就自己给自己又订了一趟这个延吉专门的吃逛吃之旅，就是我自己在完全不知道这两个地儿离得有多近的情况下，我就订了一个往返机票 哦。 去了以后呢，发现我从长白山的北坡 啊、 西坡往那边一拐 啊 啊，就可能100来公里 啊， 过去就是延吉 啊。 然后我 订了一个机票， 我订了个机票。 然后呢？ 然后没有然后，就是回了北京以后 确实 飞 了， 又飞过去了 啊啊！ 我又飞回北京以后 啊， 待了两天又飞过去了 哦 啊，所以那边就是我其实后来到那个他那边有一个叫万达小镇 哦， 万达小镇已经属于延边这个朝鲜族自治州了 啊， 所以那个他 你没在当地问问人家吗？ 当时开始不知道，后来我接着放那倒垃圾，我说哎怎么回事？我说这歌 熟啊， 这歌听着莫名的有一种打糕的味道。 在我们那个西四那个延吉冷面店也常听啊， 没错，就是哎这歌莫名的有一种很熟悉。然后再一看街上那个风貌啊，然后他那个他有一条就是类似于那种小的商业街，我一看两边这店铺。哎，出现了那个朝鲜文字，我就感觉到，哎、 到地儿了， 到人家那个地方了，然后结果再一看地图，哦，我已经进入那个州，就是延边朝鲜自治州的那么一个地界了，所以其实长白山呢，有一大部分呢，它的东坡应该是东南方向，就是这一带实际上是属于延边，就不再属于长白山那个白山市那一边，然后。所以到那儿肯定是朝鲜 多花了一趟钱，是不是？早知道就是开车100公里就过去了。 对，就是不好好学地理，啊、 不好好用地图，不好好问路，是吧？ 去之前真的，这个我这个小时候，你别看旅行什么达人哈、但是国内的很多这些地方啊，我只是对这个地方有单点性的认知，然后吃亏就我吃了好几次这种亏 哦，没有形成线和面， 对，没有，就是真是单点性的。比如说我今天要去这儿，我飞到了以后，我坐车要到这个地儿，然后我就到这地儿。比如我在这儿爬山，然后我爬完山就走了。我在这个地儿潜水，我坐船到这地儿潜水，然后我就走了。我想的都是这种特别简单的，到了那以后发现，哎，原来他隔壁是他。啊，这隔壁最经典的一次就是我从江西租了个车，然后我从南昌租的车，然后我一直开到了婺源，到了婺源以后， 就在那玩嘛。结果到婺源，我第一个看到牌子是往前开80公里是黄山。 嗯， 我当时都惊了，我说为什么我开了一天一夜的车， 嗯、 我为什么不从黄山直接租一车开过来？嗯、这是在疫情之前啊， 哦、 没有那些任何防控， 哦、 就是80公里 啊、 哦。然后我从南昌开过去，我开过去得开一天、 嗯， 然后回去又得开一天， 嗯， 而且都是高速， 嗯。 然后我就慌了，我就是哎呀，你看当时我想的就是我在江西省范围之内，我寻找一些可去的旅行的地方， 嗯、 然后进行一些规划。 嗯， 然后我这条线路，你看我开北边景德镇，南面特别无聊， 嗯、 我自己还得开一天回来还车。 哦、 我想的还挺好，哎呀，就是辛苦点，哎，最后开了将近6个小时才开回南昌。 嗯， 结果，对我回去我真的我眼泪都在打转啊，在眼眶里打转。 嗯、 我心说，我为什么不把车还到黄山？ 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们出去玩啊，都是看包子他们这样的旅行达人写的攻略。嗯，小包子他们作为这个旅行达人啊，不好意思看别人写的攻略。其实要是看一看别人写的攻略呢，可能这些事儿也就避免了，是不是？出攻略的人有时候呀，比咱们更可怜，是不是？咱们看到的他们写那些攻略呢，有的就是写的教训总结出来的，有的呢即使写的不是那么太好，但是也会帮大家避掉一些坑。 对， 但是 这都是我们的教训。 哎，小包子这种自己因为有这个偶像包袱啊，作为这个著名的旅行达人，再看别人写的攻略合适吗？是不是？ 对，那个时候我还不是这么大，还不是这个级别的啊。那时候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想的比较简单，因为我这人出门有一个习惯， 嗯， 就是我从来不做攻略。 哦，从来不做攻略。 对，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是想让一切都是一个新的这种惊喜。 哦、 就是说我甚至连地图我都不去看，为什么呢？就是我，比如我就想去看那个，当时就想去婺源。 嗯， 好，我就这两个字给我种草了，因为、 嗯。 很多年前看了一张 油菜花， 油菜花的照片。那个时候油菜花还挺，就是还相对还 OK 一点。然后看了种草了，简单的一个行程，就是什么从北京那会儿，我记得还坐那个 Z 字头，那时候还没有这个高铁的时候，很多年前了。然后就 Z 字头坐一晚上到南昌，然后租一车从那儿开过去。所以我想就是很简单，我在省内就把它解决了，然后这江西转一圈，哎，挺好玩。 嗯， 然后呢，就是所以其实动机很简单，我包括每次出门，其实我都简单的做一些，那你不能，这不叫攻略了，你不能连准备都不做 啊。 我下去看，我来的是冬天 啊， 我穿了个裤衩，对，这种基本的咱得做一点准备。所以我大概知道，你得把车啊，你得把来回的这个，因为那时候火车票什么的还不好买呢，不像现在又是高铁又飞机的，哎，还你得提前把回家火车票你给定了吧。 嗯， 所以后来到了那儿，我一看。我才发现哦，其实可以从黄山，从北京坐一宿火车也到黄山了，我还能顺便把黄山玩了。我这两天溜溜在路上耽搁了1天半时间，有这一天半正好爬个黄山。 哎，没事，你这个有钱有闲的人啊，哎，这个生命就可以适当的肆意一点，而是不用做太周密的计划。 用时间买教训， 这个也能可能在这个路途当中也有这个意外的收获， 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确实这个倒不是玩笑啊，因为每次 我也只能这么安慰你了， 但是每次。不做任何准备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你做不做准备，其实计划都赶不上变化。 哎，对， 而且每次其实最后让你能记得最深刻的，往往是你计划外的一些不期而遇的， 哎， 对， 啊， 惊喜啊，或者邂逅，甚至是一些就是说惊吓。 嗯， 哎，就是各种情况吧。但是当时可能是化险为夷了。回过头来，你在跟别人笑谈的时候，这一段是你整个旅行当中最有记忆点的时刻， 嗯， 所以这个也可能是让我就是有这么一点骨子里带着冒险精神吧，就是我可能会期待更多的变数，然后这个跟这个土象星座人不一样啊，我们这火象星座就是比较喜欢冒险，然后比较喜欢变化，土象星座人喜欢计划，哎，这就不太一样。你说啊，怎么明天9点钟出发，你变成9点半了？ 对， 啊，他就不行了 啊！ 哎，这就是不是一路人 啊！ 所以，对对对，所以我当时就还有一次，我记得特清楚，去爬山去，也是坐了2天。那时候从成都坐车去甘孜，2整天的公共汽车，就那长途车。 哎呀， 我坐到甘孜，发现往北80公里是色达 啊！ 我从开始到最后，我都没去成色达 哦， 就我连半天时间都没给他留， 嗯， 就到最后也没去成， 遗憾， 对，遗憾 啊！ 所以这次呢， 倒是不遗憾 啊， 就是多飞了两天时间在路上嘛。 哎，反正你也不准备改， 对 不对？ 那主要是特价票不让退， 就是希望自己这个风格一直持续下去。 对对对， 对吧？ 然后但是过 下次也看看别人的攻略，说看吗？还不看 啊？不行，他们攻略写的没我好 啊！对对对，有这个自信确实也是应该的。 哎，对对对啊，商业互捧就到这儿， 对对对， 还是给大家讲讲这个 长白山啊啊， 这个长白山呢，我。其实后来去了延吉，我这其实刚从延吉回来嘛，然后去完延吉再回过头去看长白山，有一种东西，在延吉都没地儿吃 哦。什么？ 就是同样是烧烤啊，同样是烧烤。然后你看有那种延边那边就是什么朝鲜族的各种什么烤肉啊， 对， 炭火的，铁板的，哎，咱。我还真得跟就是如果特别纠结吃的朋友，我还真得跟你说，北京现在大多数市面上呢都是那种韩式烧烤，它的味道我个人感觉啊，就咱们北方人来说没有朝鲜族那些烧烤好吃，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差在哪儿你觉得？ 就是韩式烧烤就那种比如说生拌牛肉，一个上面给你窝一蛋，然后呢里边就是那种咸咸的，放点香油，有的给你加点醋，仅此而已，加一点点辣椒面，它朝鲜族那是酸辣口的，他就会用非常重的料，然后呢里边给你加上梨丝啊，加上那韩式现在也加梨丝了，所以我在就是在北京很多年前吃过一个小馆子朝鲜烧烤，一直没有再吃过类似的那家店，后来关门了，哎呀我这一顿在北京市范围内找就找不着，后来我终于明白，直到我这次去完延吉我才终于明白我找错科了。 找错科什么意思？ 就是科目找错了。 哦，应该找什么？ 应该找朝鲜族烧烤。 哦， 这你别看这一， 你原来找的是什么？韩式烧烤。 韩式烧烤，咱们北京的这什么、什么千里啊，什么那个江山的、什么那些都是 对 都是韩式 的。韩式烧烤， 而且它是非常地道的韩餐。 嗯， 哎，这个你别看这一字之差，哎，味道差的挺多的。 嗯， 以前咱们就觉得哎，应该都差不多吧，都是那烧烤。 你搜延吉烧烤，可能就搜出来了。 对，现在北京有，你搜一个是延吉，一个是朝鲜族，朝鲜族烧烤，这个味道不一样。然后咱们一直说的冷面也没有说韩国冷面，咱们一直说的都是延吉冷面和朝鲜冷面， 对， 所以你仔细想这事儿，你在韩餐馆子吃的那玩意儿它能正宗吗？它就是不正宗，那味儿它就是酸酸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回味，所以这次我去了延吉以后，我先首先说吃了三顿就是当地人，对， 冬天吃冷面， 哎， 你也真行 哇、 啊！ 东北去过东北，你应该知道， 冬天吃冰棍是吧？ 东北呢，冬天呢，屋里头其实穿短袖也问题也不大了， 对 对吧？ 特别， 所以呢，其实吃冷面还挺败火的， 好嘞。 而且哎，这个一会儿再说，我先说在长白山，唯一能在延吉吃不着的，就是长白山那边有应该是我认为啊，不止那一家，但是老板跟我说就他们一家，就是用火山石做的盐烧烤，就是这种火山石烧烤，它是等于是把那个铁板换成了一个那种黑色的 石板， 火山石，对，火山岩的那个岩板，然后这种岩板有一个特点，首先是乌黑啊，再一个就是它的那个保温性能就比铁板要好不知道多少倍，然后他们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底下架的不是那种煤气炉，他在底下给你架柴火，就是用柴火烤这石头，就是透着一种浓浓的原始的野性的味道，对，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装修格调非常好的一个餐厅，而且甚至是无烟的，它的烟道就在那个 灶底下， 不是，就在侧边，就在那个 侧面， 对对对对， 集成灶嘛，都是那样。 它那个抽就排烟系统就在那个离那个烟板可能有个3厘米的地方， 对， 所以你那烟就一出来，唰，就瞬间就没了，所以这个烧烤店整体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多大烟囱，看着特闹心，跟那个钢铁丛林似的啊。然后吃起来也非常的舒爽，就是朝鲜族的调味，它是那种就是给你酸酸的、辣辣的，然后有那种泡菜汤，就是我一直至今不知道 开胃是吗？ 他们那泡菜汤是怎么弄的？就是不是咱们吃的那种什么酸萝卜就用怪酸味儿，它有点酸甜儿，然后。就是很多地方你进去以后帮给你先他给你不是先放小菜给你先放一碗泡菜汤里边泡了两个那萝卜片 你先喝一口 对我说这玩意儿洗手的吗漱口的还是一喝哦 开胃的 开胃就那种清凉 多点二斤肉 特别好吃哇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就是真的是无法形容的一种就是酸甜的酸甜口的这比上什么茶水啊什么就是又开胃 又败火又去火、 嗯、 因为冬天其实你穿的那种里三层外三层火也大， 嗯， 哎，特别舒爽，所以这个挺好。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东北可能这很多朋友都应该都喝过，就他们那个叫什么米酒， 嗯， 自己做的那种米酒， 哦， 哎，这个打开以后一定要醒一会儿 啊！ 我开始试过了，就是你直接打开以后，因为小瓶嘛，一般拧开对瓶吹的也有， 嗯， 但是对瓶吹你一定会喝到一种浓浓的没发酵好的醋味 啊！真的呀？ 对，它就其实就是米醋。 那是不是它给你那个时候还不太到啊？ 不，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时候喝，实际上它就是发酵到一半，然后里边还有那种米浆的那种感觉， 嗯嗯， 哎，有他们，而且他们有黑米做的， 嗯， 有玉米苞米做的，然后也有这种这个就是大米做的米酒， 嗯， 然后还有就是里边加什么蓝莓的那些，我就反正我都试了一下， 嗯， 都是那种酸酸的那种，就有点像那个咱们吃那醪糟， 嗯， 就有点跟那种感觉似的。然后用那个去开始，你要开瓶就喝的话，就特别酸， 嗯， 就直接就那种一股醋酸，就直接把你那个味蕾就给干倒了， 感觉自己喝的是醋。 那你感觉喝的就是一种白色的没酿好的醋， 嗯， 而且还没酿好， 嗯， 然后后来你要把它倒在杯子里边，就是让它醒个大概三五分钟你再喝， 哦，嗯， 哎，你就发现那酸的那些物质都哎就挥发了，然后马上这东西就变甜了 啊， 就是这，而且这保质期应该不会太长， 嗯， 因为它是要冷藏的去给你供应，然后你喝的时候要冰的 啊， 喝完等它热了你再过一会儿你再去喝，它你就能感觉到这东西离馊不远了， 哦， 哎，它就是往那个方向发展了，就有点跟那鲜豆腐似的， 嗯， 你这鲜肉现在给你打出来你不吃，等一会儿晾凉了你再不吃，再过一会儿你再吃， 啊，馊， 哎，有一股酸馊味了就， 啊， 哎，所以这酒还真是，而且没度数 啊， 哎，当地那老板娘过来说啊，你们这么多人， 啊， 当时我们好几个人然后点了一瓶酒， 啊， 就是一可能有500毫升，就那类似于一斤吧。 嗯， 你们这么点一斤， 应该一人一斤，是不是？ 我说对啊，我说这玩意儿不是酒吗？那这人说你喝完这个，你喝一点啊，这个你开车都没有酒精度数，因为它就是很低的那种，就甜酒嘛。 嗯， 然后老板说，我都能喝5斤。 哦， 啊，我说啊，听老板这个口音就能喝5斤。 啊， 嗯，我们说那还是我们尝一下吧。后来上了一小瓶，就是咱们那个平常喝的那种可乐瓶子那种一小瓶，然后一人倒一小杯，我们还咂摸味儿的， 嗯， 啊，就在人家鄙视的眼光中。我们完成了一瓶酒的这个品尝 啊， 很不错， 一醉方休是 一醉方休，哎，非常酣畅淋漓，酣畅淋漓， 尽兴尽兴啊， 尽兴尽兴。然后回去，哎，开着车就回去了啊。酒后不能驾车，但是我们开着车回去还遇上吹酒的了， 真的都没吹出来， 一点事儿都没有。那玩意儿真的就是你还不如喝水呢啊，可能喝水劲儿还比那大一点。 好嘞， 一人抿一小口，哎，这真是感觉不错。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冷面，咱们就继续说到重点了啊！ 嗯， 我不知道这个，从小我看的店啊，那时候我一直分不清，我说为什么有的叫朝鲜冷面， 嗯， 有的叫延吉冷面，后来为什么吃起来味道都一样 啊？对， 哎，因为都在隔壁嘛。 啊，对，本是同根生。 对对对，而且都是朝鲜族去做的。 嗯， 我到了这个延吉当地，我就跟很多人去聊过这个问题。我到肯定第一句我得问啊， 嗯， 那是。哪家最正宗？ 对 对吧？ 嗯， 这一个话题就当地人自己就能掐起来 啊，打起来了， 绝对掐起来。 对， 就是我当时问了大概，当然我最后总结出来一共有3家啊。 嗯， 最近想去延吉的朋友，可以给你们推荐， 嗯， 因为那块确实真的太好吃了啊。 嗯， 当地人现在推荐的三家，第一个就是老字号，叫服务大楼。 嗯， 服务大楼冷面。 嗯， 还有一家呢叫顺基。 嗯。 还有一家呢叫金达莱， 嗯， 金达莱好像是他们那边有个村儿， 哦， 金达莱村， 嗯， 然后这边出了一族人做的这冷面 特别棒， 哎， 啊， 然后这三个就是一般吃一家的会踩过另外两家， 哦哦哦哦， 就是说你不行 他们那都不行， 他们那都这是真的冷面， 哦， 哎，而且冷面还要点一个什么呢，就是东北特产锅包肉， 哦， 哎，在那儿不叫锅包肉叫锅包肉， 哦，好， 一定要点，我不知道 现在这个口音学的还可以， 对啊，锅包左在哪儿不知道，反正锅包肉，哦，啊，你到那儿你就得点这两样东西， 嗯， 然后我就非常负责任的把这三家都吃了一遍， 嗯， 而且是冷面进去，后来我就为了省地儿，因为肚子也是有限， 对， 为了省地儿，我就只点这两种东西 啊， 哎，一个锅包肉，一个冷面， 嗯，嗯， 而且我不点豪华，就点普通的 啊。 根据我的评测 啊， 最近这一段时间表现最好的应该是顺基， 哦哦哦， 他那个服务员都是朝鲜人 啊， 就是不会，基本上汉语说的都特别 朝鲜族人啊， 不是， 真的是朝鲜， 真的朝鲜人、 哦、 啊，不是朝鲜族。朝鲜族因为那边沿边基本都是大街上都是朝鲜族、 哦、 就是那边是真的朝鲜人、 哦、 啊，可能是不知道什么多少年前、 外来务工人员、 外来务工人员应该是、然后所以他那儿做的正宗，反正也是有原因的嘛。但是人家锅包肉不行， 嗯， 锅包肉那个酸呐、就是能把你齁齁死，就那种齁到说不出话，一口 明白了， 就给你 酸， 就给你拽一跟头那种 啊。 然后最好吃的锅包肉是金达莱 哦， 但是他们家面汤不行 哦。那你就从这边买一个锅包肉，然后到那边吃个冷面，是不是？ 那就凉了。这个所以就很难取舍。然后服务大楼，我一直找这个服务大楼， 没找着， 没找着。 啊、 后来发现服务大楼是个名字 啊，是一个大楼的名字， 不是服务大楼，是个冷面店的名字。 哦， 就是这家冷面店叫服务大楼 啊啊、 哎，就很有意思 啊。 就是后来我琢磨，那你这个名字起的是不是有点太夸大了？ 啊， 就好像我这个我明儿开一小面馆，我叫帝王大厦小面馆 啊， 就这种感觉。 对， 就我一直在找服务大楼的冷面部在哪儿 啊。 后来人说没有服务大楼，有百货大楼 啊。 你要不去百货大楼五楼有个服务大楼冷面？ 你们这些那个外地人实在老问这些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啊。 后来我琢磨了，这可能就跟成都那个厕所串串是一个意思 啊。 哎，人家开的厕所旁边就叫厕所串串、 啊， 但是不代表人真在厕所里边吃， 对 吧？ 那是肯定的， 你找厕所肯定是不行 啊。 所以呢，就是那家呢，就是冷面也确实好吃，排第二， 嗯， 然后金达莱排第三， 嗯， 但是这三家呢，就是好吃到什么程度呢？随便拿一家到北京都秒杀， 哦， 绝对秒杀 啊！ 就是它还是非常非常水平。你相对来说，哎呦，这家你吃完那家，你觉得哦，这家还是差点， 还是各个方面都比较正宗嘛。 对对对，非常非常好吃，就是锅包肉还是那家，而且当地人教为吃法，把锅包肉蘸冷面汤吃。 啊， 哎，你看。 都没这么吃过， 不知道 都没这么想过。 为什么要把这两种东西一起点？ 为什么？ 就是因为要用锅包肉的那个汤，要蘸冷面的汤吃 啊！ 哎，对，这种 吃吗？ 非常好吃，而且好吃到就是超乎你的想象。 好吃的点是什么呢？ 我 不太明白。我 告诉你啊，锅包肉真正好吃的锅包肉应该炸的外酥里嫩 啊， 对吧？ 对对对。 如果这个尖挂的不匀，或者说那锅包肉外边那尖挂的太酸或者怎么样的啊、你这个汤就会，它外边其实就是一层炸的那疙瘩，就那种、那种嘎瘩、你把这个嘎瘩泡进冷面汤就浸一下、它就会吸足冷面汤里面那个酸甜的味儿、这是第一。第二，它就会软化掉那个炸的过脆的部分、然后你在吃到嘴里的时候，就是外面酥脆的当中有一层香软， 嗯， 然后里面的肉还保留了原来的味道和热度。 哎呦， 哎，如果刚上来的时候你马上蘸就更好吃，因为你刚吃了，咱锅包肉都知道刚炸出来那烫嘴，嗯，但是你这个时候往冷面汤里插，尤其是像那个顺鸡那上来都是冰碴的那种，这你玩意儿就是热中叫什么， 有点糖酒酥鱼的那个做法， 直接插往冰里一插，然后直接就吃。 哎呀， 就是就跟那种油炸冰淇淋， 还是人家当地人会玩啊、 哎。所以为什么我要把这两种东西一起点，而且为什么要把它们一起测评？ 嗯， 因为如果你光比冷面，那确实是人家那个 顺鸡， 那顺鸡就赢了、但是呢，你把这两种综合来比，你就会发现排名明显不如前两位的金达莱 啊。 他的锅包肉那炸的是真香 啊、 而且他那个专门他可能知道当地人有这个习惯、 啊、 他专门把那锅包肉给你炸的有点硬， 没准就是他们家发明的这种吃法 啊、有可能， 是不是？ 有可能，因为他们这三家没有一家是最近开出来的， 对呀、 最少我看最年轻一家是92年， 人家是带着你怎么吃、 就是、 不是你反过来告诉人家，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都是那种多年老店，金达莱都传6代了， 对， 从1900几年到现在100多年了， 哎呀， 所以他那是应该是算字号来说人家是 最 老 的 啊，剩下那什么服务大楼，你听这名字就是产于上世纪末的一个产物了。哎，所以那但是它味道也确实不错，而且我去了这些店，我非常注意的观察，就是我去的这些地儿没有游客。服务大楼是有一家店是在网上炒的特别火，在什么延边大学城对面的那个是。就是所有游客都会去的一家店，所以我特意躲开了那家店、 对，非常明智， 就要不然的话我评测就是给大家，因为咱毕竟是做攻略的嘛， 有哎呦呦，可别提这茬了 对，做攻略的 啊， 就不看地图做攻略那种、 对对对， 哎，这给大家推荐呢，咱得有这个辨识度，而且我特意认真的看了一下，在我周围吃饭的都是本地人，一个是有逛街逛累的，有那种就是学生、 几个学生进来， 嗯， 哎，就是像我这种背着书包拿着相机的， 嗯， 很少， 对， 都是背着书包拿着这个书本的， 啊， 要么就是提了一兜买菜，要不就带孩子这种，啊，还有几个大姐， 嗯， 就是互相说着我也听不懂的朝鲜语，哎， 啊， 我真听不懂， 啊， 哎，就是一看就是本地人， 嗯， 啊，所以我去的这仨地儿，可以跟大家打保票的说， 啊， 应该是没去错， 哦， 哎， 咱们。这还没上山呢，这时间就到了。哎，咱们那个过两天再找个时间，让小包子好好说说上山以后的事儿啊。这光底下冷面，给大家好多朋友说，哎呦，对，口水都流出来了，听着这个酸呐，说那个口水都已经流出来，好像你们的声儿我也听见了。对，我们两个也是频频在吞咽，主要也是到了这个点儿了，加上包子说的，确实也是。实在是诱人呀，尤其这种新吃法，我感觉大家去不了，在北京也可以那个 很难找到 mix 一下试一试吧，感觉一下这个意思。反正我听这个是合理的，因为酥鱼就是这么做的，刚炸特别热， 对对对， 一下进凉汤，它才能吸进去嘛。 对对对， 是好吃的。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那个下次再请包来跟大家说长白山上的事儿。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